下我一个情海中挣扎，朋友都劝我早些成个家，都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如今的妹妹现实的可怕，没钱没有房谁会愿意嫁，我心上的人啊你到底在哪，让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卦，漂亮的姑娘你嫁给我吧，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，不要贪恋什么富贵荣华，让我陪你一起走天涯，漂亮的姑娘你嫁给我吧，我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，不再留恋什么美貌如花，只想今生和你到白发， 每个夜晚我时常在想，想念我心上的姑娘，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彷徨，我愿陪你到了地久天长，如今的世界它变了模样，虽然你长得实在漂亮，我不是高帅也不是流氓，我只想陪你一起看夕阳，我也陪你看夕阳， 如今的妹妹现实的可怕，没钱没有房谁会愿意嫁，我心上的人啊你到底在哪，让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卦，漂亮的姑娘你嫁给我吧，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，不要贪恋什么富贵荣华，让我陪你一起走天涯，漂亮的姑娘你嫁给我吧，我会给你幸福的家，不再留恋什么美貌花，只想今生和你到白发，漂亮的姑娘你嫁给我吧，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，不要贪恋什么富贵荣华，让我陪你一起走天涯，漂亮的姑娘你嫁给我吧，给